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人死了以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这一可怕的事件让舒子吟对此认真地思量起来。首先，他确定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手臂是一只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手臂。明亮的灯光下，他看得清清楚楚，苍白的、僵硬的手臂、手掌、手指。这只女人的手臂悄无声息地从门缝中伸进来，确实，现实的空间仿佛被这只手捅了一个洞，让舒子吟看见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另外，舒子吟确定这只手臂与以前的女佣人娟娟有关系，因为那伸进门缝的僵硬的手指间夹着一页信纸，这页娟娟留在阁楼的信失踪以后又有这只苍白的手送回来，足以说娟娟已经死了，并且力图与他生前的世界发生一些联系。这可能吗？人死了以后真能现形，并且能在一些偶然的条件下撞进现实世界的门缝？啊，这是一件始终无法确认的事。根本原因在于人死不能复生。在每一个生命进入那道漆黑的大门之外，他的信息便永远消失了。因而，关于人死后的状况，我们只能猜测，没有证人，没有通道，只有无尽的想象和迷茫。舒子吟看过一些西方的研究资料，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学者只能从一些经历了短暂死亡又活过来的人身上搜集信息。其中多数人据说都发生过隧道体验，这就是在走向死亡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穿越一条黑暗的隧道，直到看见隧道的尽头出现了灿烂的光芒。遗憾的是，这些能够讲述死亡感觉的人都是在猝死后又活过来的人，因而他们只能讲出死亡瞬间的感受，而无法经历死后的情形。矛盾的是，如果他们在死亡的路上永不回头，他们当然会知道的更多，但是这知道的更多对活着的人却没有了意义，因为那样他们便永远不能跟我们交流了。那么从门缝中伸进来的僵硬的手臂是不是一种例外呢？如果这是一种两个世界交流的方式，舒子吟感到便不那么害怕了。因此当红鱼听见他的惨叫声跑上阁楼的时候，他已经从最恐怖的状态悄悄地镇定下来了。红鱼紧张地思考着，女人的手臂，女人的手臂。红鱼 以现实的逻辑分析着说，这别墅里就这么几个女人，走看看她们去。红鱼是冷静的，他认为这次恐怖事件能从住别墅的女人中找出破绽。舒子吟将信将疑地跟着红鱼走下了阁楼，在楼梯上遇见了正跑上楼来的武刚。这个警觉的家伙果然如红鱼所说，睡觉的时候都睁着一只眼。楼上的动静将睡在底楼房间里的他也惊醒了。红鱼简单地对他讲了讲刚才发生的事，武刚听完了以后愣了一下，身子慢慢地往地下蹲，竟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坐下来。舒子吟看见他的肩膀还有点发抖。这种恐惧在武刚身上是从来没有发生的。红鱼奇怪地说，哎，你怎么了？这么一点事儿就吓得你撒尿啊？啊，走，跟我去女佣人的房间看看。女佣们从睡梦中被一个一个地叫起来，对主人一行半夜三更突然来到他们的面前，感到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穿着小褂子、背心之类的内衣，有的要想披上外衣的时候也被红鱼止住了。他们的手臂光洁饱满，红鱼逐一地扫视着，连他们的指甲也不放过，还要舒子吟逐一检查他们的手指甲，看看有没有涂抹过什么的痕迹。舒子吟心里明白，红鱼一定是认为刚才那苍白僵硬的手臂是活人伪装的。红玉这样推测确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没有在现场看见那只手臂。舒子吟相信那绝对不是伪装可以做到的，那确实是一只死了的人的手臂，僵硬中还有点肿胀，苍白中有一些暗红色的尸斑。好了，没事了，你们各自回房休息吧。红鱼对女佣们说着，几个女孩尽管很纳闷，但是不敢多问，武力的眼中有些惊恐，桃花却笑嘻嘻的觉得好玩。梅花和雪花的脸上挂着狐疑，他们或许预感到这夜半的别墅里又出了可怕的事。红鱼、舒子吟和武刚从走廊来到底楼客厅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正敲出当当两声金属感很重的声音。凌晨两点了，红鱼要武刚到别墅外面去查一查，武刚犹豫着答应了。红鱼和舒子吟一起上楼，他伸出一只胳膊半拥着他，他没有拒绝，他知道此刻如果没有他在场，红鱼也会感到恐惧的。然而男人在这种时候却总是很勇敢，因为他感到红鱼的手臂上传出的力量。别墅像深潭一样的静，他们的脚步声从楼底一直响到三楼。经过红鱼的房间的时候，红鱼建议他还是回到密室去。舒子吟说不，他说如果真有鬼魂也许并不是太可怕的事。红鱼只好陪着他走向走廊的尽头，推开一道门，穿过了狭长的走廊，踏上了通向阁楼的楼梯。 阁楼上小客厅和书房里的灯还是亮着的，只有卧室是黑暗的，一切还是他们离开时的样子。他们在书房里坐下，舒子英说，其实不用怀疑女佣们的，我敢肯定刚才那只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手绝对不可能是活人的手。红玉的全身一震，他下意识地向门口看。你说那真是鬼魂了？我也没法解释，舒子英说，只是你这里以前的那个叫娟娟的女佣人肯定是死了，她留在这里的那页信才会忽隐忽现呢。红鱼从书桌上拿起那页信纸看着，他的手有点发抖。这页失而复得的信，就是由那只僵硬的手从门缝中丢进来的。啊，真是不可思议呀！两年多之前，娟娟在这座别墅里一夜之间消失了。当天晚上，卢老头听见过岛边有船动的声音，天亮后大家推测是有人来接他走了，但是大家没法解释这个女佣人为何不辞而别。从他这封没有寄出去的家书看，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离开这里的意思。舒子吟坚持这样认为，他说，我认为娟娟没有走，是死在这儿了。他走到窗口，看见楼下有几只手电的光在晃动，他慢慢辨别出是三个人在岛上巡视，武刚、小胖子、卢老头。红鱼也站到了窗口边，望着下面晃动的手电光，他说，你怎么肯定娟娟是死在这里了呢？ 我的感觉告诉我的。 舒子吟理了理被夜风吹乱的头发说， 并且 我认为武刚和我有一样的看法，你没发现他很恐惧吗？ 你看他将小胖子和卢老头都叫醒跟他一起巡视，我想他以前可不是这么胆小的吧。 这时候夜风将书房门砰的一声砰上了，真像是外面有一只手将他拉上似的。对岛上的检查毫无结果，大家各自回房睡觉。别墅里历次闹鬼都不会查出痕迹，尤其是这一次。吴刚完全明白了，他们仿佛看见了舒子吟所说的那只僵硬的手臂曾经像藕一样的白皙和光滑，捆他的绳子在那手臂上一勒便是一道红印儿。两年多了，他找回别墅来了。已经是后半夜了，吴刚回到自己的房间的时候心里还有点哆嗦。他关上房门，看见床脚边还躺着死蛇一样的绳索。刚才桃花正被捆在这床上。楼上的动静打断了他的游戏，他赶快给桃花解开绳索，让他穿上衣服回到他的房间。自从穆丽的事被红鱼知道以后，红鱼便严厉地警告过他，别再跟女佣人胡搞了。你到犀牛岛上去怎么玩都可以，红鱼板着脸说，不过你要再和女佣人乱来，你小子就不是人。武刚从来没有看见红鱼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猜想这都是舒子吟对他的影响。 看得出来，红鱼对这个女人很尊重，很顺从。吴刚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几年前在这个岛上，吴刚是自由的，红鱼从不过问他跟女人的事。当时这里有五个女佣人，都是由吴刚去劳务市场上找来的。五个十七八岁的女孩由吴刚管理，他给他们分配工作，发放工资，他们的信件都由吴刚代寄，这些信一封也没有寄出去过。吴刚扣下了这些信，目的是不让他们和家人取得联系，以免将这里的情形透露出去。这样，这些女孩对于家里来说几乎算是失踪了。吴刚给五个女孩重新命名，分别叫雪花、梅花、桃花、菊花和荷花。红鱼的母亲于老太太当时也住在这里，她也认为这样取名叫起来更方便。那个叫荷花的女孩本名就是娟娟，吴刚将荷花这个名给予她恰如其分，因为娟娟是个清纯的女孩。在那些漫长的夜里，除荷花以外，吴刚逐个的占有了四个女孩，他将他们的手脚捆起来供他玩乐。这个方式是他在医院里经常梦见的。在红鱼花钱放他之前，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六年。他是因羁押人质罪和故意伤人罪被判处15年徒刑的。进监狱以后，在外面的女友跟他分手了，接着传来的消息正是这个骚娘们跟上了另外的男人。吴刚气得咬牙切齿，晚上在散发着粪桶臭味的牢房里，他梦见自己将这个女人五花大绑地捆起来蹂躏。从监狱出来之后，才知道开公司的父亲已经自杀了。红玉说他答应过他的父亲要帮助他，从此吴刚便跟上了红鱼。他佩服红鱼的神通广大，讲义气，为这种人他吴刚愿意两肋插刀。在搬到别墅来之前，吴刚已经结识了一些女孩子，但都很快地离开了他。他们忍受不了吴刚的粗暴，没有办法，吴刚必须将他们捆起来才能兴奋。这是他六年的监狱之梦，离开这个梦他就成了废物了。到了别墅以后，吴刚的这个愿望得到了实现，因为这些女孩在这儿是没法跑掉的，四周是茫茫的湖水，他们只能在这个岛上听天由命，由哀求哭闹而最终变得麻木。红鱼的夫人住在三楼，在底楼夜里发生的事几乎没有察觉。荷花之所以是吴刚最后才占有的对象，是因为他当时是红鱼夫人的贴身女佣人。吴刚担心他的伤痕会引起夫人的注意，另外四个女孩先后被他征服，他也感到了满足。出事那天有点偶然，本来他规定这四个女孩轮流到他房间过夜的，那一夜轮到了菊花，可这个女孩却来了例假，她独自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了荷花的样子。当天下午，荷花站在凳子上擦窗户的时候，她的心就动了一下。吴刚敲开了荷花的房门，说是有事要问，并且将他带到了他的房间。关上门以后，他抱住他，并说可以给他加工资。但是荷花太烈了， 挣扎中还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吴刚一拳将他打倒在床沿，然后扒光他的衣服，用绳子捆住他。事后他让他回房的时候说，你以后只有听我的话才会好受点儿，知道不知道啊？荷花眼神愣愣地回房去了。大约半夜过后，吴刚隐约听见别墅的门响了一声，他迷迷糊糊的没有太在意，过了一会儿他才突然想到出事了。他起身跑出房门，别墅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急忙跑到湖边，在水中看见了一个人影，他跳下水将荷花拉到了岛边，但荷花的眼睛翻动了几下就永远闭上了。见荷花已经死了，吴刚回到别墅取来了他的全部衣物，然后用一只小船将他运到了大湖中的那座荒岛上。他将他连同他的衣物埋在了荒岛中，然后放心地摇着船回到了别墅。就这样，本名叫娟娟的这个女佣人一夜便消失了。卢老头当夜听见过船的响动，这正好证实娟娟是被人接走了。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夜里，武刚躺在床上，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感觉。他15岁就在江湖上混，他右手的两个手指头就是在17岁那年被一个黑老大砍掉的。他记得当时是为了争夺一家赌场的保护费引起的争斗。一年以后，他闯进了闹市区一家茶楼的包房里，用火药枪抵在那个黑老大的太阳穴上，扣动了扳机。他看见那个黑老大像一头笨熊一样倒在了地上，鲜血溅到墙壁上，像一幅神秘的图案。从这儿以后，他就成了当之无愧的黑老大。鲜血和杀人从不会引起他的恐惧，而今夜，这个2年多前死去的弱女子怎么会让他感到脊背发冷呢？他回忆起2年多前的那个夜晚，在离这里不远的那座荒岛上，他在靠近水边的芦苇丛中埋下了他。他看见他蜷缩在土坑里，像一个婴儿。他用铁铲将土抛下，泥土像雨点一样打在他的身上，一会儿就看不见他的身子了。然而这时候，武刚发现他的一只手臂还竖在土面上，好像在指着他似的。他赶紧加快掩埋的动作，直到江坑填平，他用双脚在松软的土上踩了踩，这里很潮湿，他想他很快就会腐烂掉。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少了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根本不算什么。武刚跳下床，再次到门后检查了一下那已经锁紧的房门。他从没有相信过鬼魂，但今夜出现在阁楼上的手臂却使他恐惧。那只女人的手臂僵硬而苍白，并且有点肿胀，这显然是被水泡过的痕迹。武刚小时候听过女鬼的故事，据说他的报复可以轻易地让凶猛的汉子七窍出血而死。想到这儿，武刚打了一个冷战。这一天的后半夜，红鱼在阁楼上和舒子吟聊了很久。舒子吟要他回忆一下，以前别墅里出现女人的黑影和夜半哭声，是发生在娟娟失踪之前还是失踪之后？红鱼肯定地说，是发生在娟娟失踪以后。不过当时湖上确实淹死过一个女游客，尽管是在景区那边，离这儿很远，但别墅里的人都听说这事儿了。当天晚上，红鱼的妻子蓝小妮儿便在楼梯的拐弯处看见一个穿黑裙子的女人，一转眼便不见了， 据说淹死的女游客穿的也是黑裙子，因此如果那是鬼魂的话，也不会是失踪的娟娟，而应该是那个女游客。我也穿着黑裙子，你害怕吗？看见红鱼一直有点紧张，舒子吟故意吓唬他。红鱼勉强笑了一下说，哈哈，不不。舒子吟的黑裙子在后半夜的灯光下闪着亮光，幸好她的面容有如天使。红鱼感到被她吸引真是有点魔幻。舒子吟平静地说，不管怎么样，这别墅里的怪事确实与死人有关。你想啊，先是娟娟失踪，我估计是死了，接下来是湖上淹死了人，再后来一对男女游客在别墅的空置期间因借宿死在这儿，最近穆丽的妹妹水丽又因为帆船淹死了。除去最早淹死的女游客以外，其余的死人都与这座别墅有关系。如果真有灵魂，这别墅出现哭声和影子，那就不奇怪了。红鱼点燃了一支烟。你相信鬼魂吗？啊？看得出来他在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舒子吟说，以前不相信，包括到这里听见夜里的哭声和在黑暗的楼梯口碰见吊死鬼的时候，我都没有相信过鬼魂。我知道人有各种各样的错觉幻觉，我甚至推测这别墅因为有闹鬼的传闻而让人人都接受了这种心理暗示，包括我在内，那么住在这里难免疑神疑鬼。但是今天夜里从门缝中伸进来的那只手臂将我的想法改变了。当时灯光明亮，我的思维非常清晰，那只肯定是死人的手臂逼迫我承认一个现实，这就是鬼魂是存在的，这是很少人遇到罢了。我想让我看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娟娟留在阁楼的信是被我发现的。二，上次我们去荒岛的时候，我看见过一根人的遗骨，那遗骨被水冲刷得很白净，好像是人的腿骨。我现在推测，那可能就是娟娟的遗骨。只有这样，这个女孩才会来找我。也许她想通过我传递她已经死去的信息吧。荒唐。红鱼极力回避着这个可怕的事实。她说，如果真的是娟娟的灵魂，她为什么不走进来告诉你一切呢？ 也许她是怕她的样子吓着了我。 舒子吟仍然沉浸在她自己的设想里，她接着说， 只是我不知道魂灵在显形的时候是以他生前的样子出现呢，还是他死后的样子呢？从门缝中伸进的手臂看，显然就是死后的样子了。这时候楼梯上突然响起了脚步声，咚咚咚咚，在后半夜的别墅，这脚步声让人汗毛直立。 红鱼和舒子吟紧张地对视了一下，同时站起身走了出去。这时候脚步声已经在上阁楼的楼梯上踩响了。 谁呀？ 红鱼还没有走到楼梯口，便先向楼梯方向吼了一声：“ 是我。” 清脆的女孩的声音。 走上阁楼来的是雪花和梅花，他俩说：“刚才主人一行突然在夜半叫醒他们之后，他们便知道一定是别墅里又出事了。但这次很奇怪，主人和舒子吟仔细看他们的手臂，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他们俩一直睡不着觉，他俩便起床聚在一起交谈。他俩还去敲过桃花的门，但是桃花睡着了，屋里没有动静。他俩又去敲木莉的屋门，听见木莉在屋里低低的哭泣。开门以后，木莉说她的妹妹来找她了，就在隔壁的房间，但走不出来。她们姐妹俩已经能隔着墙壁说话了。木莉所说的隔壁是女佣人所住的第五个房间，一直空着没人住。木莉的话让雪花和梅花吓得发抖，他们便决定上阁楼对舒子吟讲一讲，不然他俩便不敢再在房中待下去了。舒子吟望着红鱼：“第五个房间。”他显然想知道这房间以前住过什么人。舒子鱼的敏感让红鱼震惊，因为这正是以前娟娟所住的房间。红鱼问：“木里听见那空房间里有什么动静啊？” 雪花说：“不知道啊，他只说他妹妹在那屋里隔着墙壁跟他说话。” 这是一个让人惊悸的夜晚，他们再次走下楼。红鱼打开那间空置的女佣人的房间以后，展现在舒子吟眼前的是一张小床，一张条案，简洁的室内藏不住任何秘密。又去敲木莉的房间，她也许能讲出点什么。奇怪的是，刚刚还在哭泣的木莉，在雪花和梅花上阁楼找舒子吟这段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呼呼大睡了。房间敲得再响，里面也没有动静，只好叫梅花拿了钥匙开门。走进去一看，木莉合衣倒在床上，紧皱的眉头让她的脸容有点扭曲，喉咙和鼻腔发出了很沉的鼾声。这么多的人拥进房间，他居然没有醒过来。红鱼摇了摇头，表示一切明天再说。在三楼，他再次劝舒子吟别回到阁楼去了，可舒子吟坚持要上阁楼休息。没事的，他说，如果真有人的灵魂的话，我反倒不害怕了。 红鱼回到了自己的房里躺下，他的头脑里纷乱无比。天快要亮了，可是关灯后屋里却更加黑暗。他知道这一阵漆黑过后，黎明便会慢慢地穿透进来。他想到了舒子吟，他一个人在阁楼上不害怕吗？他也许是故作胆大，其实心里害怕。不行，得上去陪陪他，到天亮再睡。毕竟今夜发生的事太让人心惊了。红鱼走出了房间，走廊上的灯他刚才故意留着，朦胧的灯光使走廊很深邃。他担心自己的脚步声让舒子吟受惊，便在上楼梯的时候先叫了一声：“子吟。”但是没有回应。 红雨走上阁楼，又叫了一声：“ 紫银。” 仍然没有回应。他轻轻推开了卧室的门，床铺整洁，但没有人。床头灯悠悠地亮着，一条长长的黑裙搭在椅背上。这时他听见了哗哗的水声。 卧室尽头的毛玻璃上映出了舒子吟正在浴室里冲澡的身影。 那一刻，红雨感到幻觉般的一阵晕眩，那条丝质的黑裙在椅背上闪着黑亮的光，而黑裙的主人在毛玻璃后面与水花交融着，优美的线条隐隐可见。这是真实的吗？红雨第一次对真实产生了疑问。 早晨8:30，红金走进了空荡的会议室的时候，冷小丽正在往大花瓶里插花。她的头发很别致地挽到头顶，穿着一件紫色的旗袍，衬得她的身材高挑而又性感。红金走到她的身边说：“今天开完会之后啊，你可得好好的陪陪老爷子啦。” 老爷子不喜欢我。 冷小丽忽闪着眼睛说：“ 上次你让我留在别墅陪他，结果让我还挺尴尬。”“ 那是我考虑不周啊，没想到老爷子在别墅里那么谨慎。” 红金说：“ 今天不同了，现在我的公司里你这个接待部主任，你要有信心呢。” 红军一边说，一边将手伸进了他的旗袍。冷小丽停止了手上的插花动作，仰起头来说：“ 别这样。” 红军凑在他的身边说：“ 你今天要把老爷子伺候好，晚上我奖赏你。” 冷小丽说：“ 哼，那你晚上跟谁在一起啊？又跟那个人啊？我恨死他了。” 红金知道他又和学英吃醋了。这个胸部高耸的办公室主任跟了他好几年了，其实他已经没多大兴趣了。“ 哎呀，别斗嘴了。”红金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红金不想跟他解释什么。冷小丽酸溜溜地说：“ 听你的，红总，别把我忘了就行。” 冷小丽继续插花，又扬起脸问：“ 几点钟开会啊？”“9:00。 那老爷子来得了吗？”“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老爷子办事从来都准时啊。”“ 我是说，老爷子的那个姓舒的女人，他跟他夜夜销魂，早晨可能起不了床吧。”“ 你猜错了。” 红军说，“ 据我所知，老爷子跟那个女学生到现在为止还是朋友关系。当然，正是这种关系才特别危险，搞得不好，老爷子有可能再次离婚，而娶她做老婆的。”“ 不会吧？老爷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并且老爷子现在的那个空姐老婆，你不是说一座城里也挑不出来吗？”“ 那当然了，不过老爷子这次对那个女学生的认真劲儿可真让人搞不懂啊。是女人都有机会。嗯，你今天想法试试啊， 看看老爷子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红锦离开会议室以后，便直奔湖边的码头。薛英已经等在那儿了，这个年轻性感的办公室主任倒是很尽职。红锦看了看表，差10分9点了。 薛英说，老爷子不会忘记今天的会议吧？ 今天的会议是一次在别墅开集团高层会议的时候定下来的呀。红姨说，省上投资1亿扩建国道连接景区的道路啊，这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是发展景区的重大机遇。因此他为旅游公司定下了这个中层干部会议，全面研究景区的工作，并且他表示要亲自参加。红军对薛英说， 这种事啊，老爷子才不会忘记呢，尤其是我们公司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忘得了吗？哎，你看你看，船来了。 武刚驾着快艇出现在湖面上，红军举起手向远处示意，红鱼走下船来。红军亲热地走上前去叫二叔，这种称呼他只能在这个时候叫，等一会儿到了会议室，红鱼是不接受这种称呼的。他从来说公司里一切公事公办，红军熟悉他管起经营来是六亲不认的。 洪董事长好。 薛英礼貌地招呼着，伸手去接红鱼的公文包，红鱼摆摆手拒绝了。红鱼的脸色不太好，显得缺少睡眠。红军想，难道冷小丽猜对了吗？红军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别墅里昨天晚上出现的死人的手伸进门缝的事儿。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